半清澈，在今年炎夏半柔和。 只要思念不干涸，青春就不褪色。 就要分别又怎样，总有旋律在回响。 如果有泪水在眼眶， 我们依然还要唱。哦哦，一辆穿越时空的火车，翻越山，渡过河，这些旅途中我们写的歌，新鲜的给你了。今夜却把激情当酒喝，我是眷恋故乡的孩子，回来了，让我们唱着歌，分享着这久违了的光和热。这感情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们都会记着。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盼望着， 就像是一堂课，把春生好好温习了。 我们路上说好了，面对未来不忐忑。 能在这时候游荡，管他去哪个地方。 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， 心里有老茧，脸上有风霜。如果命运曾经对你歌，不担心我在这，谁又伤 感情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们都会记着的。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盼望着， 一辆穿越时空的火车，翻越山。